时刻提醒自己，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竹行 南兰照， 十里泥沼， 七月上， 周游， 回落车底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下起雪，怎么睡，怎么刚好，怎么狼狈，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，能有伤害是最美，剧情是你才是 苹果陈学文，所以得不到那

常慢慢不可及，是泪天涯无归期。千言万语却如鲠在心底，愁思万缕一朝夕。思美人兮，悠悠浮云为我起，奈何鸿飞不解意。